在社会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成立70周年之际，关于卓绝伟人为发展民族语言所建树的不朽业绩的社会科学部门研究讨论会，2月2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教师、研究师、记者和编辑参加。会上有多篇论文发表，揭示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维护并发展朝鲜民族固有的语言和文字，还采取措施以使全社会充满高尚文明的语言生活风气的不朽领导业绩。